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呈现无住生心集。净空法师原著，郑明、李俊文、郭子君联合播讲，苗音居士监制，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制作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睇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言，并以戒定为三项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尽普贤缘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不疑。发心学佛的人，在这个动乱的大时代之中，一定要认识清楚，佛家时常说， 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 我们要深深地体会这句说话，然后就懂得怎样去用功，怎样去修持。凡是带不去的，决定不要挂在心上，能够带得去的，一定是分秒必争。决定不能够将光阴空过，乜嘢系能够带得去嘅？ 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可以带得去。呢、这个系世间嘅小善，而诸佛如来期望我哋嘅，乃是成佛成菩萨嘅大善。成佛成菩萨，就一定要深信净土，念佛求往生。 点样至做到老实呢？一定要万缘放下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界之中，保持自己心底的真诚、清净、慈悲，将这一句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挂在心上。遇到有缘的众生，我们有真诚、恭敬、欢喜将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劝勉他，那就是真实的供养。 一切供养中，发供养为最， 咁同阿弥陀佛、诸佛如来嘅本愿就相应。要咁样嘅修学，我哋一日嘅时间就冇空过。呢一日一定能够得到心心清净、法喜充满，而同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 三心不可得，万法因缘生。 这个意思就是讲明，众生以为自己能分别、能执着、能爱、能取、能有的自心，而三心不可得，讲明能有的心是虚妄的、不实的，是不可得。 万法缘生，当体即空，则一切万物也是不可得，能得与所得，俱不可得。 这个是佛为我们讲出事实的真相。 不单止一切法不可得，非法亦不可得。佛为什么要讲非法？非法就是空相，法是有，非法是空。在三界之内，欲界、色界执着有，无色界人执着空，空有俱不可得，那才能够超越轮回。但是在三界之外，偏真涅槃亦是空相。阿罗汉、辟支佛正入涅槃，往往就停住在其中。佛在经常讲， 阿罗汉住在偏真涅槃是二万劫，辟支佛住在涅槃的时间是一万劫。 换句说话讲，咁长的时间他是无所作为，功夫完全停顿在那个地方，毫无进展，咁就叫做堕无为坑。所以佛呢两句说话的意思就非常深远，教导菩萨空有两边都不住，咁就是无常审心微妙法，就是无常菩提。众生在世间生生世世，无论点辛苦点忙碌，都是四种缘在度主宰， 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 例如西方的资本家，他集聚雄厚的财富，我们详细的观察，他是在度为了讨债还债而来。他有公司工厂和很多很多的员工，他养活这些员工，亦就是过去世欠他们的债务，欠他多的养他一世人，欠他少的养他一年两年。员工离开了，那就是欠得少的，所以他自己日日精勤在这里策划经营，都是讨债还债。员工当中有对他很尊敬的，全心全力替他工作，那些是报恩的。有些是找麻烦的，想办法来捣蛋，那些是报怨的。我们看穿这一点，对于世间的真相就不难理解，然后对这个世间的留恋的心自然就淡薄了。 唯有看清楚真相，才知道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才知道念佛了生死，超三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。 如果还是迷恋在这个世间，贪图世间的功名富贵，他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够超越轮回。不能够超越轮回，我们知道来生在三善道的机会少，在三恶道的机会一定多。世间人好少知道生命的真相，无不执着这个身上，以为就是自己，于是就贪生怕死，发展成为自私自利，因此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不能自拔，结果就是堕落。他在生命的层次之中，一世比一世低，好像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，由畜生道堕到饿鬼道，由饿鬼道堕到地狱道。如果明白生命的真相，他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自然就舍去。他知道堕落在六道里面，就算是天道亦免不了受苦。法法同我们讲的三苦、八苦，这些都是事实。受苦就好像世间受刑一样，世间受刑的人是看你犯罪的轻重，犯罪轻的刑罚亦都轻，犯罪重的受刑亦都好重。由此可知，三恶道就好比是犯重罪的人受重刑，三善道是犯罪比较轻的受轻刑。可见凡是在六道之中，都等于是在度坐监，在度受刑。 佛在经上时常讲三界牢狱，将三界六道比作监牢狱。佛这种比喻实实在在不过分，我们仔细观察，真正是名实相符。 这些罪必须受完，才能够出监狱恢复自由。 怎样才能够复印期满而出监狱？必须在监狱里面有良好的表现。果然有良好的表现，有些时候还有特赦，未到期满的时候就可以出。这种特赦就是我们断恶修善，努力修行，消除业障，提升生命的层次，这样才能够早一日出来监狱恢复自由。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地指点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所以他的恩德超越父母。我们时常念佛恩，时常念师恩，依教奉行，才不会辜负自己，不会辜负佛菩萨的教诲。佛在金刚经上教诲菩萨不受福德，这句说话对于权小凡夫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曾经看到过去现在很多发心修行的大德，早年他们的道心修持都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赞扬，而到中年晚年就变节堕落，原因在哪里呢？ 就是福报现前，享受福报而迷失了自性。因为享福一定会增长贪嗔痴慢而恶见，不但不能够降服其心，不能够消除业障，障恶反而与日俱增，这个是堕落真正的原因。 除非是见了性的大菩萨，他们虽然受福德而心底清净一尘不染，但是这样的菩萨如果是到我们这个世间的度化众生，他还是示现不受福德。好像世尊以及历代祖师大德的示现，这些是大慈大悲，要做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。在人间弘法，就要做人世间的好榜样，在天上说法，要给天人做一个好榜样，这就是说生活受用程度上有差别。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佛菩萨在中国应化示现，都和经常的教训相应，真正能体魄放下，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方式，这些是真实大慈悲的演示，教导我们预防在菩萨道中堕落。所以不受福德这一句经训，我们要紧紧地记住，一生要依教奉行，不敢违背。世尊教导我们，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，顺境亦好，逆境亦好，都必须要福慧双修。不单只是超越三界，正无上菩提为我们修学最后的目标，其实在现前亦应该得到真正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。这样因同果自相应，果是美满的，因当然亦是美满的。而福慧修行的大原则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， 因生无所住心而行布施。 无所住就是在一切法都不执着，在一切法真正做到体魄放下，令自己的心里面一丝不挂，清净心圆满现前，这就是佛讲无住的意思。而行布施，布施的含义是无限的心广。佛教我们要以法界众生为对象，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就好像是照顾自己一样，这样才能够真实地体会佛这两句教诲，真实地体会而去奉行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都要好认真地做到尽善尽美，这不单只是自己的享受，亦是布施给一切众生。所谓布施，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榜样，给他看到了，产生羡慕之心，产生向往之心，进而发心来学习。譬如一个家庭整齐清洁能做得好好，固然是自己的享受，亦给邻居做一个好榜样。现在类似这样的情形， 中国反而不如外国。我哋喺美国居住，房间里面人哋系睇唔到嘅，但系屋外边嘅环境，如果唔好好嘅整理，邻居就要干涉，因为妨碍大环境嘅观瞻，呢啲都系佛讲布施嘅含义。所以布施绝对唔系只系攞啲金钱到寺庙去奉献，呢个谂法太窄。 布施嘅意思好广好深，唔单止系点点滴滴做出嚟，整体嚟讲就系为一切众生作好榜样，亦即系布施。 就好似佛菩萨同我哋做嘅榜样一样，呢啲事我哋喺讲席里面讲得好多。学佛最紧要嘅就系要将观念改过嚟，将凡夫嘅观念改成佛菩萨嘅观念，将凡夫心改成佛心、菩萨心，将凡夫嘅生活改变成佛菩萨嘅生活。总而言之，凡夫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都系为咗自己，所谓自私自利。而佛菩萨嘅心、佛菩萨嘅行为，冇一样唔系为咗利益一切众生。我哋如果要学佛，就要舍弃自私自利，而发心去利益广大嘅众生，尽虚空遍法界嘅一切众生，咁叫做学佛，咁叫做觉悟。点解世间人唔能够咁做？佛了解宇宙人生嘅真相，尽虚空遍法界，系一个自性变现出嚟嘅。所以一切众生同自己同体，所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因此佢照顾人哋，就同照顾自己完全一样，冇一啲嘅差别。 凡夫做唔到，系凡夫迷惑，唔知道宇宙人生系自己自性变现出嚟嘅，以为真有身外之物，于是生起外取又自利嘅观念，缺乏利他嘅大心，唔愿意做利生事业。 凡夫迷失自性，变现出六道轮回。佛菩萨觉了自性，演现出一真法界，其中苦乐嘅感受完全唔同。我哋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嚟讲，迷惑嘅众生，佢嘅生活圈子好细，总唔能够超越轮回，而喺轮回里面舍身受身，活动嘅范围更细。唔单止喺中国，喺美国亦都唔例外。我哋睇到好多人一生之中冇离开过佢居住嘅城市。美国一啲人睇到人哋时常到国外去旅行，佢哋亦都好羡慕。就算我哋喺呢个世间有好多嘅财富，有好大嘅自由，我哋嘅活动空间实在讲仲系限于喺呢个地球，冇办法离开呢个地球，进入到太空。由此可知，迷惑嘅众生系几苦。而觉悟咗嘅嗰啲圣者，好似诸佛菩萨，佢哋嘅活动空间细嘅嚟讲系三千大千世界，大嘅嚟讲系尽虚空遍法界。 我哋喺无量寿经睇到西方极乐世界嘅众生，佢哋嘅活动空间同诸佛如来系无二无别嘅。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佢想去就去，想嚟就嚟。 我哋讲苦乐，唔用其他嘅做比喻，由呢一方面谂一谂，就能够清楚呢啲系点解要学佛。换句说话讲，我哋要拓展自己生活嘅空间，要喺生活空间里面得大自在。我哋要拓展生命嘅时间，六道里面生命都系好短促，比唔上西方极乐世界。人人都是无量寿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然后你就真正理解为什么要学佛，为什么要成佛成菩萨。修学殊胜的功德利益，真相是大白了。佛在经典中告诉我们，财富和功名富贵是果报，而修财布施是因缘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缘， 健康长寿亦系果报，无为布施系因缘。世间冇一个人唔希望自己拥有财富、地位、聪明智慧同健康长寿，但系佢唔知道修因。 冇因，边度嚟嘅果呢？所以我哋要想得到如意嘅果报，一定要知道修因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因果嘅道理系真理，系事实。 各位详细嘅读《了凡四训》，就能够有相当嘅认识同明白，然后至知道点样修因而得到圆满嘅果报。我哋睇到目前世间有唔少富贵嘅人，但系仔细观察佢，似乎佢并冇过人之处，好似一个平凡嘅人。点解佢喺社会上拥有崇高嘅地位，拥有大量嘅财富？世间人往往睇到呢个现象，觉得唔公平，认为老天唔公平，我嘅智慧能力都比佢强，点解我得唔到地位同财富，过住贫穷困苦嘅日子呢？呢啲系世间人只睇到眼前，冇睇到过去与来生，所以自有唔公平嘅感触。如果一个人能够睇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佢嘅心就平静了。点解呢？ 呢一生当中所得嘅富贵，原来系佢前生所修嘅善因。呢一世虽然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却贫穷老倒，系前世冇种福啊。 所以修乜嘢因得乜嘢果，正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其中嘅报应丝毫不爽。或者有啲人问我，过去生中冇修财布施，呢一生中能唔能够得啲财富，满足自己嘅物质生活呢？答案系肯定嘅。知道呢个道理以及事实真相，依家开始认真努力，如理如法嘅修学，几年之后果报就会现前。了凡四训就系我哋最好嘅证明。其实世间上好似袁了凡先生咁嘅修行而获得果报嘅人好多，只系了凡居士将佢自己修因所得嘅果报写出嚟，仲有好多好似了凡先生一样，甚至于果报比佢仲殊胜几多倍，呢啲人冇写出嚟。如果我哋仔细地去观察，古今中外呢啲果报嘅事实都喺眼前，可见但呢啲事真实不虚。因此我哋唔使羡慕人哋嘅富贵，最紧要嘅就系开始认真嘅修行。如果唔知道积极嘅断恶修善，就算得富贵亦系好难保持嘅。自古以嚟，享富贵嘅人能保持三代嘅就好少，甚至一生都唔能够保存。咁样嘅事喺目前社会里边，我哋睇到好多。某人发达啦，积财亿万，地位崇高，冇几年佢倒闭啦，佢犯罪被判刑，其中嘅因果非常复杂。一时嘅发达系佢前生种善因嘅果报现前，佢唔能够保住，系愚昧无知、狂妄造作罪业所致，所以败亡往往只喺眼前。呢啲系几可惜呢？呢啲现象就系我哋最好嘅教训。 我哋见到成功嘅人要向佢学习，见到失败嘅人要认真反省，却唔能够走佢错误嘅道路。呢、这个就系真正嘅聪明人，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创造美好嘅明天。 如果眼光更利嘅，睇得更远嘅，能够接受世尊嘅教诲，修福而唔受福德，亦就是我哋尽心尽力嘅修福而唔享福，咁呢个福报就大啦。点解修福而唔享福只系大福呢？佛门常讲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以呢个功德求生净土，必定增高品位，早日成佛，就是无比不可思议嘅福德。如果享福，就唔容易超越三界。享福如果仲继续不断修福，来生可以获得人天福报；如果享福而唔能够继续修福，咁好可能喺呢一生寿命尽咗之后， 来生就唔能够再得人身。呢个系佛喺经典中时常讲嘅可怜问者。我哋要知道警惕，要认真地喺佛法中学习，令我哋自身、家庭、事业样样都能够美满，而真正能够求到事事如意。咁喺佛法中系可以得到嘅。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关键就喺合理合法，如理如法，必能求得。凡夫有执着，就有六道轮回；有妄想，就有十法界。由此可知，十法界依正庄严嘅现象，实在系由业因果报相续而产生嘅幻想。呢啲就系佛经上讲嘅缘起成空。 业因果报就系缘起，所以佢嘅真相系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佛在经上时常以梦幻泡影、如露如电嚟做比喻，这个比喻非常之好，与事实真相好接近。 现代人睇电影、睇电视，如果能够注意的话，一定能够悟出这个事实真相，自然就不会再起分别执着，自然就能睇破放下。睇破放下之后，十法界依正庄严的现象还有没有？仲系有嘅，因为你放下，人哋仲冇放下；你唔执着，佢仲有执着；你唔打妄想，佢仲打妄想。呢个系经常所讲嘅共业同别业。别业系个别嘅，个人解脱咗，超越六道十法界，剩得一真法界。但系以往同我哋共业嘅嗰啲众生，佢仍然迷惑颠倒，贪恋世缘，所以六道十法界的现象依然存在。花严经普贤行愿品最后将这个现象也都讲得好透彻。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即业果相续永远不断。所以菩萨成佛之后，一定是兴起大慈悲心，倒驾慈航来三界广度众生。圣愿再来的，他对于六道十界的真相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是圣愿再来，内虚自由，不受六道十界的束缚。虽然有种种事言说法，正如古德所讲的，他们无不是 大作梦中佛事，启见水月道场。 由梦中佛事、水月道场，我哋就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喺业因果报嘅幻妄境中所谓嘅游戏神通。学佛嘅人如果唔知道呢个道理，唔识得事实真相，就系冇睇破。冇睇破，要佢勉强放下，实在系太难。所以睇破要由呢度睇破，亦就是真正了达六道同十界的事实真相，了解这些现象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。令严经常讲得好，这种现象乃是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。因此诸法菩萨的应验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由这两句，我们亦能领会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即非是名的真义，就是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，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这些是诸佛菩萨应世的真相，我们能体会到，就应当认真的学习，先将错误的观念转过来，再将错误的行为改正过来。好似诸佛菩萨应世一样，咁就系转色成智，转凡成圣。要喺回转，回转就系回修，就系真修。无上菩提之果， 决定能静。